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克， 我是浩兰。今天是7月26号星期一，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现在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京通快速进城方向高碑店桥到四惠桥，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西向东方向德外大街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今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为何决口成功合龙？ 东京奥运即时报，一起来盘点一下昨天的奥运赛场情况。 三地热点方面，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来了， 天津海河生物集团新检测基地落成，打造国际一流实验室。 文体方面的消息，泉州申遗成功，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升至56项。 国际电讯，马来西亚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过百万。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关注今天凌晨的新华社消息。今天凌晨2:27，渭河河南省鹤壁市浚县新镇镇棚村决口成功封堵。据了解，此前7月22号，位于河南省渭河浚县新镇镇河段突发决口，形势十分危急。经过军民连续70多个小时的持续奋战，于今天凌晨成功封堵。 简单来了解一下渭河。渭河是中国海河水系南运河的支流，困源于春秋时魏地得名，发源于山西太行山脉，流经河南新乡、鹤壁、安阳、濮阳，沿途接纳齐河、安阳河等，至河北馆陶与漳河汇合，称为漳渭河、渭运河，最后在流经山东临清入南运河，至天津入海河，并在沧县南又挖成截地减河，引洪水直接入海，全长400多公里，流域面积达到了14970平方公里。 今日头条关注万河南渭河决口合龙的消息。再来关注一下台风烟花。据上海市气象局昨天17:30提供的消息，今年第6号台风烟花预计今天早晨在浙江海盐到上海金山一带沿海再次登陆。烟花的降水影响将持续到明天，上海部分地区暴雨预警升级。 据介绍，台风烟花昨天下午4点，中心位于上海东南方向约1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了13级，预计烟花将以每小时10公里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穿过舟山群岛进入杭州湾后移速缓慢，将于今天早上在浙江海盐到上海金山一带沿海再次登陆。 受台风烟花的影响，上海等多地遭遇暴雨等极端天气。今天中午12点前，北京往返上海之间的所有高铁列车将停运。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昨晚7点到今天中午12点前，北京往返上海之间的所有高铁列车将暂停运营。 北京铁路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在30天内办理全额退票手续，旅客可及时关注车站公告或12306网站了解列车停运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同时，记者从北京西站了解到，受河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今天北京西站77趟始发列车停运。另外，受台风烟花持续的影响，东航、春秋航等航空公司调减明天涉及上海、浙江、江苏等机场的进出港航班，部分保留航班可能出现延误的情况，旅客可根据航空公司免费退改签政策，及时办理机票的变更手续。 国家防总昨天召开会商会，部署台风烟花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会商会预判了台风烟花的特点及未来的影响。台风烟花移动速度慢，覆盖范围广，水汽充足，极易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导致江河洪水风高量大，洪涝和山洪地质灾害发生几率大。加上恰逢天文大潮，将形成风暴潮洪四碰头的极端不利局面。会商会上，国家防总要求各地要立足于最不利情况，以流域为单元，完善各类防洪方案，做好各项防御措施。 记者昨天下午从山东省气象局了解到，台风烟花有可能于29号从鲁南进入山东，将为山东多地带来明显降水。气象部门预计，受台风烟花影响，28号到30号，山东有明显的降水过程，大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黄海中部、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自南向北有7到8级。阵风9到11级大风，内陆地区有6到7级，阵风8到10级大风。 同时，记者从山东省水利厅获悉，受张卫南运河流域上游河南、河北境内连续普降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影响，漳河发生较大洪水、渭河发生大洪水。山东省水文中心预测，聊城关县渭运河南洮水文站27号将出现洪峰流量1100立方米每秒，临清站28号将出现洪峰流量1000立方米每秒左右。 记者昨天从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截至24号10点，安徽省已累计提前转移危险区人员706人，关闭景区景点305个，建筑工地停工592个，共有15.7万名抢险救援人员被擒待命。 针对本次强台风天气，黄山风景区7月23号发布公告，莲花峰西海大峡谷景点7月24号到7月29号临时关闭。据黄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目前景区各条索道均增加巡线频次，密切观察支架和沿线山体情况，一旦风速超过技术要求，将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并做好对客服务。 安徽省宣城市境内也有众多景区于7月24号起暂停营业，其中包括龙川景区、景亭山景区、徽航古道景区、青龙湾景区等。根据宣城市文旅局要求，全市涉山涉水景区、存在安全隐患的景区及相关民宿、农家乐一律暂停关闭，旅行社一律暂停团队旅游活动。 东京奥运即时报， 再来关注东京奥运会的奖牌榜的情况。截至昨天，中国代表队目前取得6枚金牌、1枚银牌、4枚铜牌，总奖牌11枚，居世界奖牌榜和金牌榜首位。美国代表队4金2银4铜，总奖牌数10，居奖牌榜第二，金牌榜第三。东道主日本代表队5金1银，总奖牌数6，居奖牌榜第三，金牌榜第二。今天这个数据还将继续刷新。 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昨天的奥运赛况。昨天是东京奥运会开幕后的第二天，中国代表团在这一天再添3金。游泳项目上，中国女将张雨霏继续在女子100米蝶泳中高歌猛进，以唯一在预赛、半决赛中都游进了56秒的身份挺进了26号的决赛。我们也期待她之后的表现。中国跳水在女子双人3米板中实现了奥运5连冠，施廷懋、王涵代表梦之队出征，轻松夺冠。 另一面，中国力士们继续在东京独孤求败。男子61公斤级和67公斤级决赛中，两个级别总成绩世界纪录保持者李发彬和陈立军均在最后一次试举前便宣告夺冠。 球类的集体项目中，三人篮球中国女队两战全胜，其中包括赢下了世界排名第二的法国队。中国女子曲棍球4-3胜日本，赢开门红。 当然有胜利也有遗憾，跆拳道项目中，里约奥运会58公斤级冠军赵帅升级后，在男子68公斤级中遗憾止步半决赛，最终拼得一枚铜牌。 被寄予厚望的中国女排也在当日首秀，但最终以21-25和两个14-25的悬殊比分连失三局，爆冷负于第二次参加奥运会的土耳其队，重演了里约奥运会上首场失利的一幕。不过他们的卫冕之旅才刚刚开始。 今天的比赛同样精彩，一共将产生21块金牌，其中乒乓球混双将迎来中日大战，许昕刘诗雯组成的新闻组合将迎战日本的水谷隼伊藤美诚，跳水男子双人10米台、举重女子55公斤级等项目中，中国队也有望夺金，期待他们的好消息。 昨天是中国跳水梦之队东京奥运会的首秀，施廷懋、王涵在女子双人3米板决赛中以326.40分的总成绩轻松摘金，帮助中国跳水队取得开门红，加拿大和德国选手分列2-3位。 自2000年悉尼奥运会跳水比赛设立女子双人3米板项目以来，中国队从2004年雅典奥运会开始，此前已经连续4届包揽了该项目的金牌。此次夺金是施廷懋拿到的第3枚奥运会金牌，也是王涵摘得的首枚金牌。女子3米板预赛将于30号进行，届时施廷懋和王涵将组成中国队的双保险，联袂出战。 中国举重队昨天再得2金，中国男队表现出色，先是凭借完美的战术由李发斌拿下61公斤级冠军，再依靠陈丽君惊人的逆转一举夺得了67公斤级金牌，至此中国队包揽了举重项目已经产生的3枚金牌。 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开赛2天来的3个项目，中国队3次出战全部夺金。今天中国选手廖秋云将出战女子55公斤级，作为该级别2项世界纪录保持者，她的目标也是金牌。 再来关注乒乓球方面，昨天中国的现任混双世界冠军许昕刘诗雯不负头号种子盛名，先是1/4决赛轻取罗马尼亚对手，又完胜了莱贝松搭档华裔选手袁嘉楠的法国组合，2场比赛都是4-0。 当晚的另外一场半决赛里，水谷隼伊藤美诚4-1击败中国台北的林云如郑怡静，为东道主日本队锁定混双决赛的另外一席。今晚首登奥运舞台的乒乓球混双金牌将在中日对决中产生。 昨天射击比赛10米气枪项目的角逐中，几位95后的年轻枪手表现突出，其中16岁的中国小将盛礼豪在个人第一次正式国际比赛中就赢得了奥运银牌。 在男子10米气步枪的比赛中，年少成名的杨浩然无疑是夺冠的大热门。在资格赛里，这位25岁的世界冠军一扫上届里约奥运表现失常的阴霾，稳稳打出632.7环，以第一名晋级决赛。而在中国队最终阶段选拔中杀出来的小将盛礼豪，打出了629.2环，以0.1环的最微弱优势惊险跻身决赛。在稍早进行的女子10米气手枪比赛中，中国队00后小将江冉鑫获得铜牌。 25号东京奥运会跆拳道项目赛程过半，当天比赛的看点，一是赵帅能否为中国队拿下跆拳道首金，二是女子组2届奥运会冠军琼斯能否实现奥运的3连冠，可惜均事与愿违。 半决赛中，赵帅16-9领先进入最后一局，却未能挡住英国选手辛登凶猛的反扑，最终25-33败下阵来。赵帅在铜牌争夺战中的对手是同样失意的韩国选手李大勋，这位在伦敦和里约2届奥运会收获1银1铜的韩国名将，本想在东京冲击金牌，却被乌兹别克斯坦19岁小将拉什托夫用加赛局的绝杀挡在8强门外。 在铜牌争夺战的最后一局，两人一度战成11平，关键时刻赵帅进攻连续得手之后，采取了闪避战术，最终以17-15战胜了李大勋，为中国队赢下了一枚铜牌。今天呢，东京奥运会跆拳道项目将决出女子67公斤级和男子80公斤级的2枚金牌，中国小将张梦雨将出战女子67公斤级比赛。 再来关注一下女排， 中国女排在昨天进行的2020东京奥运会首场比赛中爆冷输球，0-3不敌古德蒂率领的土耳其队。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中国女排首场小组赛输给了荷兰队，当时荷兰队的主帅就是古德蒂。五年之后，古德蒂又一次出人意料地把中国队拉下马来。 这场球轻松上阵的土耳其队状态奇佳，全场进攻77扣46中，攻防两端完胜中国队。中国队全场比赛扣球成功率仅有80中28，中国队头号球星朱婷15次扣球仅3次命中，总共只有4分进账。赛后主教练郎平透露，手腕伤势对他一直有影响。在明天的第二场小组赛中，中国队将迎战世界女排联赛冠军美国队。 来关注今年作为新的比赛项目首次登上奥运会舞台的三人篮球赛。在昨天东京奥运会三人篮球的比赛中，渐入佳境的中国女队连胜意大利与法国，男队则被拉脱维亚独秒绝杀之后，又以三分之差惜败荷兰。今天中国女队将迎战东道主日本和强大的美国队，男队则要挑战比利时与波兰，期待他们的好消息。 在昨天东京奥运会羽毛球的小组赛中，中国军团继续保持一局不失，保持全胜，但相比之下单打赢得轻松，混双则都是硬仗。同日夺冠大热门日本名将桃田贤斗亮相男单赛场，直落两局横扫美国选手拉姆。 昨晚东京奥运会拳击赛事结束第二个比赛日争夺，中国拳击队旗开得胜，首个登场的陈大祥顺利挺进16强。此外，印度传奇拳手玛丽科姆以38岁高龄再登奥运拳台，并且顽强取胜。 陈大祥是前两个比赛日唯一出战的中国队选手，陈大祥不负众望，凭借身高臂长的优势逐渐控制住比赛节奏，最终4-0战胜了塔吉克斯坦选手内格马图洛夫。陈大祥表示，对28号的对手巴西拳手马沙杜并不了解，将尽全力拿下这场遭遇战，一步步实现站上奥运领奖台的目标。 来关注一下击剑方面，首个比赛日斩获一金的中国击剑队在昨天没能乘胜追击，在男子重剑和女子花剑个人赛中均无人进入八强，而两项比赛的夺冠大热门均在决赛中意外失利。 击剑项目今天将进行男子花剑和女子佩剑的个人赛，中国队的黄孟凯将角逐男花，女佩的钱嘉瑞、邵雅琪、杨恒玉也将披挂上阵。 京津冀名嘴说奥运， 在东京奥运会体操女子资格赛中，乌兹别克斯坦老将、第八次参加奥运会的体操传奇丘索维金娜无缘跳马决赛。今天的京津冀名嘴说奥运，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梁岩将跟您聊一聊这位体操界的老将。 乌兹别克斯坦的体操运动员丘索维金娜昨天在奥运赛场上，她此生的奥运最后一跳落地以后，确确实实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撼。恐怕很多中国的观众体育迷也都非常非常的震撼，几乎也都上了热搜吧。大家都在议论丘索维金娜46岁的高龄第八次参加奥运会。我记得这个2002年的时候那我是在匈牙利去采访世界体操锦标赛。当时呢，我看到那个运动员的秩序册的时候，有丘索维金娜，我都傻了。我说他到底多大？别人那个时候说他已经27岁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作为体操运动员，他的黄金年龄应该是在16岁到20岁。过了20岁，就应该是这个能力就在逐渐的下降。你要是到了25岁就会是一种断崖式的这个下降，几乎就是25岁就算是这个体操的高龄了，他不可能再继续进行比赛了。那么27岁他是女子跳马王，他16岁的时候就第一次摘得了奥运会的这个跳马金牌，后来他也都是在这个以跳马为主吧，当然也包括也参加这个自由体操啊，甚至高低杠啊，这都是在他30多岁40岁的时候还参加这个比赛呢。其实就是02年之后啊， 比赛的时候得到儿子得了这个病，为了孩子，他为了筹措这个高额的这个化疗费用，他儿子呢得的是这种急性的白血病，那么他要筹措这个资金，没办法，代表德国吧，征战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也取得了跳马的银牌。其实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叫为母则刚啊，真的是伟大的母爱，使得他的一项能够坚持下来。但是后来当他儿子痊愈之后，他还继续参加这个奥运会的比赛，他是对这份项目的一种挚爱，他舍不得离开赛场。那么你要舍不得这个离开这个赛场，那你就必须保持高强度的这个训练，体操这个项目是非常非常苦的。从七八岁就开始进入这个接受专业的训练，到能够成才，是要付出很多很多的代价的，真的是很苦的。那么他依然能保持这样的高水平，那你说他得付出多大的代价？这样的年龄，所以我觉得望着这个老英雄啊，这一次留下的这种激动的泪水吧，有看到那个画面泣不成声，真的我也觉得非常的震撼。所以望着老英雄马上就要远去的背影，我们只有感叹，只有震撼，只有致敬。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一起来关注三地热点。数乐无限2021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市西城区北京方召开。2021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将于7月26号到8月1号举办，是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三大特色活动之一。数字经济场景开放日、数字经济网红打卡地探访等四大板块带公众体验科幻场景、数字生活。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北京方上空五彩的热气球和漫天盛放的烟花将夜色点亮，然而这一幕并非真实发生，而是借由北京河图公司和华为公司合作打造的全球首个 5G 加华为河图智慧商圈，将虚拟景象和现实场景重叠在一起，对街区进行智慧科技场景覆盖。原本来北京方逛街的赵女士意外看到手机上漂亮的夜景，不由得赞叹。 活动就是邀请我们下载一个华为 AR 地图，打开这个 APP， 把我的手机对准现场的场景，天空中出现了很多热气球，然后还能看到这个北京坊老建筑的前世今生的模样，我觉得非常有趣，也希望带我的家人来体验。 这里不仅有北京方的数字夜景，还能通过诺伊腾科技公司的光贯动捕技术沉浸式观看京剧三岔口。工作人员介绍说， 我们是还原了1790年的北京城，它是一个3D360度一个动画还原，就会进入到湖广会馆里面，京剧的发祥地，请两位非常著名的武打老师表演，对它进行一个动作捕捉，把这个三岔口这出去完全做成 3D 可视化的。然后您现在坐的位置就相当于之前皇帝看戏的位置，就在您这儿。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王磊介绍说，2021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共有11处数字经济网红打卡地，例如海淀公园、中关村一号、三里屯等。市民参与打卡可获得积分，并有机会兑换体验周纪念礼品。体验周活动还覆盖了7条线路，共22处数字经济场景开放地，例如上地中关村软件园的科大讯飞人工智能体验中心、亦庄的京东总部、亦庄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数字经济场景开放日将通过智慧城市大脑、创新技术演示中心、数字创新产业基地、数字经济代表性企业等展现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成果。听众可以关注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微信小程序获得更多的信息。 日前，天津海河生物医药科技集团新检测基地在天津经开区落成。新检测基地落成后，海河生物在天津经开区的检测基地总面积将达到10000平方米，成为我国最具规模的医疗器械非公有制第三方检测基地，各项检测能力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据介绍，各类医疗器械，大到核磁 CT 机，小到心脏支架、骨线骨钉等，在产品上市之前都要进行合规性检测。这家检测基地可以提供全流程的检测服务，除了可以开展生物相容性检测、临床前动物实验、化学测试、微生物测试等原有检测基地的项目之外，还新增医疗器械可用性实验、网络安全检测、疲劳测试等全新检测项目。

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 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D 协同发展，京津冀3D 热点。 半点过后继续关注3D 热点。记者从天津市市场监管委了解到，在推动企业全网上实名登记的基础上，日前监管委推出了上线市场主体住所信息，也就是经营场所的核验功能，先行在滨海新区试运行。 市场主体住所信息核验是依托天津市规划资源局的不动产登记信息，通过数据共享对申请人提交的住所信息进行在线核验，核验通过的相关住所信息可以自动带入，申请人无需手动填写，办事流程也更加的简便。 暑期是智能科技产品消费的高峰期，作为培育建设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重点打造的品牌活动，日前北京消费季在海淀区中关村一号启动智能消费节和信息消费节。活动期间，多家企业将联手发放10亿元智能和信息消费券。 2021北京消费节、智能消费节、信息消费节将联动北京市10余个重点商圈、300余家品牌企业、2000余家门店开展100余项促消费活动。此外，组织北京苏宁、小米、京东、值得买科技、居然、网易有道等企业自主发放的10亿元智能和信息消费券活动将持续到9月底。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还是来关注国内疫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5号通报，7月24号0时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7例，云南6例，广东5例，上海4例，福建4例，内蒙古2例，湖南2例，天津1例，河南1例，四川1例，甘肃1例，本土病例5例，江苏2例，辽宁1例，广东1例，云南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甘肃敦煌等地发生了沙尘暴天气，最小能见度为5年来的最低。南方及华北地区暴雨洪灾，而位于西北的甘肃敦煌却因高温少雨出现了沙尘暴。记者从甘肃省敦煌市气象台了解到，昨天下午3点左右，当地出现了沙尘暴天气，部分高速路段能见度低，行车视线不佳。敦煌市气象台下午3点04分发布了沙尘暴黄色预警信号。截至记者发稿时，酒泉市的阿克塞、苏北、瓜州等县也出现了沙尘天气，敦煌市区的沙尘暴已经逐渐减弱。 敦煌市气象台台长蔡晶晶介绍，敦煌国家基准气候站昨天下午3:53监测到的最小能见度为791米，为近五年来监测到的最小数据。沙尘天气多发于每年的3月到5月，夏季发生沙尘天气极少见。本轮沙尘天气主要与陆地高压控制造成的高温晴热天气有关。 蔡青青说，近一周来，新疆东南部、甘肃西北部和青海北部范围内受陆地高压控制，区域内连续多日高温少雨。据统计，敦煌六月至今降水仅为2毫米，较历年同期相比减少了86%。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一起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泉州申遗成功，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增加到56项。昨天下午的5:38，我国世界遗产提名项目泉州送原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提升到56项。 会议决议认为，泉州送原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独特而杰出的港口城市空间结构，其所包含的22个遗产点涵盖了社会结构、行政制度、交通、生产和商贸诸多重要文化元素，共同促成泉州在公元10到14世纪逐渐崛起并蓬勃发展，成为东亚和东南亚贸易网络的海上枢纽，对东亚和东南亚经济文化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第15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昨天在青海省西宁市揭幕，下午2:30，电影展举行开幕仪式和开幕影片《野蛮人入侵》的展映。FIRST 青年电影展的前身是大学生影像节，于2006年创立于中国传媒大学，2011年落户西宁，正式更名为西宁 FIRST 青年电影展。其创始初衷是持续发现、推选青年电影人首作及早期电影作品，激发青年人的创作勇气和艺术自信。 今年的影展由演员张艾嘉担任评委会主席，评委会成员包括陈建斌、董劲松、傅康、吴文光、周韵等电影人，他们将对最终入围的37部影片进行评审，决出最佳剧情长片、最佳纪录片、最佳导演、最佳演员等10个主竞赛奖项。此外，本次影展延续上一年度的超短片独立竞赛单元，从入围的23部超短片里评选出年度超短片、评审团大奖等4个独立奖项。 影片展映将持续到8月1号，8月2号举行 FIRST 青年电影盛典。影展期间，37部入围影片将在西宁的电影院与露天影院进行展映。 记者在日前于山东济南举行的全国博物馆改革发展工作会上获悉，“十三五”期间，我国如期实现了平均每25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的发展目标。其中，北京、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等省份已经达到了平均11万到13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 据介绍，近年来全国博物馆数量与质量持续提升，“十三五”期间，全国博物馆数量由4692家增长至5788家，平均每2天就有一家博物馆建成开放。博物馆年度参观人数由7亿人次增长至12亿人次，平均每年增加1亿人次。 第4届中国舞台美术展今天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开幕。本届展览正值中国舞台美术学会成立40周年，展览汇聚了国内各大戏剧院校和31个省市自治区舞台美术学会的舞台美术创作顶尖力量。 其中，天津市舞台美术学会以传承发展、守正创新为策展理念，以天津地区舞美行业发展历史、成果展示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趋势为展望，发挥区域优势，突出天津文化特色进行设计策划。 记者从首都之窗网站了解到，8月1号起，北大红楼将开放个人预约。此前经过系统修缮提升，北大红楼及光辉伟业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览已于6月29号正式开放，先期以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的接待为主，于8月1号起，个人也可以通过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的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自行前往参观。 近日，为丰富广大市民夜间文化生活，推进文化惠民服务，激发城市活力，配合2021年天津海河国际消费季，天津美术馆在考虑观众参观需求的基础上，结合展馆实际情况，每周六日延迟闭馆。到今年的10月17号，天津美术馆每周六日的闭馆时间延迟到18点30分，但是停止入场的时间是18点，为广大观众创造更多的文化休闲时光。关注更多 3D 展览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展览。 北京天文馆将于7月31号起连续三周的周六举办天文馆夜主题特色活动，其中8月7号立秋时节将举办天人相应化立秋活动，活动邀请专家为大家讲解立秋之后的气候特点、人体养生知识，解读立秋的天文学含义。活动现场安排了时令手工，可以亲手制作秋梨糕、棒棒糖、立秋茶饮等等。 8月14号正值七夕，举办晴定七夕活动。在夜场开放期间，天文馆将开启镇馆之宝蔡司九型光学天象仪，利用天象仪现场为您演绎星夜秀，带您领略神秘天象。 如果在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A 馆北侧广场还将进行户外望远镜观测活动，现场指导观众借助望远镜来观测月球、火星等天体。本次天文馆夜活动采取网上预约购票，听众可以关注北京天文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待通知进行预约购票。 雁栖湖国际青少年音乐节暨四叶草音乐季24号在北京怀柔雁栖湖开幕。本次音乐节旨在搭建青少年为参演主体的音乐艺术全产业生态平台，打造国内最具活力与影响力的青少年音乐盛典，为优秀青少年艺术团队搭建国际化高规格高标准的舞台。 据悉，此次活动将持续到8月31号，为期40天的国内顶级青少年音乐节将推出100余场次的演出和别出心裁的活动，为市民带来视觉、听觉的双重极致体验。演出将在雁栖湖景区和国际会议中心进行，分为室内音乐会和室外展演，所有的节目同步开展线下互动与线上直播。 另据活动主办方介绍，作为分会场，雁栖湖景区将在7月24号到8月29号每周五六日傍晚期间安排演出，平日里乐团将不定时安排舞蹈、迷你音乐会、人偶剧等即兴演出活动。关注更多 3D 演出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演出。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马来西亚卫生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中午12点，过去24小时，该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7045例，连续三天创新高，累计确诊病例超过百万，达到101万3438例，新增死亡病例92例，累计死亡7994例。据官方介绍，25号该国新冠样本检测量超13万份，确诊率达到 12.4%， 连续5天维持在 10% 以上。另据马卫生部数据，截至24号，马来西亚有超过1150万人接种了首剂疫苗，占总人数的 35.2%， 其中超过539万人完成了两剂疫苗接种，占总人数的 16.5%。 国际奥委会25号宣布对东京奥运会防疫手册进行一项修改，允许获得奖牌的运动员领奖时可以短暂地摘下口罩，但最多不能超过30秒。不过，获奖运动员一起站在金牌领奖台上合照时必须戴口罩。 东京奥运会此前制定的防疫手册规定，所有运动员领奖时必须全程戴口罩。据美联社报道，不少获奖运动员对口罩令不满， 国际奥委会因而依据公共卫生专家建议做修改，新规定25号生效，适用于东京奥运会接下来所有在场馆内举办的赛事。东京25号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763例，其中关联奥运会的确诊病例增至137例，包括14名运动员。 美国佛罗里达州一栋住宅楼局部坍塌已经有一个多月，迈阿密戴德县消防救援部门23号宣布结束对遇难者遗体的搜寻行动，事故迄今已经确认了至少97人遇难。 迈阿密戴德县县长卡瓦24号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这场事故可能是我们社区历史上最大的悲剧。卡瓦本周说，有关部门已经确认97具遗体，可能还有一名遇难者，但遗体尚未确认。按美联社的说法，部分遇难者来自巴拉圭、阿根廷、委内瑞拉和乌拉圭等国。 这起坍塌事故促使福州及其他地区对高龄住宅楼展开检查。事故发生几周内，迈阿密市中心的一座建于1928年的28层法院大楼和两座公寓楼因发现结构问题而关闭，直至维修结束。 英国卫生大臣贾维德25号就自己前一天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一段文字道歉。据了解，贾维德17号确诊感染新冠，24号在推特发布自己康复的消息。他写道，自己的症状非常轻，多亏有这么棒的疫苗，如果你还没接种请接种，因为我们在学习与新冠病毒共存，而不是畏缩避开这种病毒。 路透社评述，十几万英国人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而卫生大臣却呼吁民众面对新冠别畏缩。英国卫报报道，一个由新冠病亡者遗属组成的民间团体批评贾维德的言论麻木不仁，要求他道歉。贾维德25号在推特上写道，自己已删除使用畏缩一词的推文，自己的措辞糟糕，并表示诚恳的道歉。据悉，贾维德6月下旬接替马特汉考克出任了卫生大臣。 近期美国多地新冠肺炎病例激增，疫苗接种率暴跌。据央视报道，随着德尔塔变种病毒席卷美国，美国各州卫生官员警告公众，疫情还远未结束。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美国各州在过去一周报告的新冠病例数都比前一周多。本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迭戈和洛杉矶都达自今年2月以来单日新增人数最多。洛杉矶的住院人数在两周内增加了一倍多，而佛罗里达州的卫生数据显示，新增病例在两周内几乎翻了一番，从7月2号当周的 7.8% 增加到本周的 15.1%。 路易斯安那州卫生官员当地时间23号指出，路易斯安那州现在的人均病例增长率是美国最高的。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约翰·贝尔德·爱德华兹表示，我们知道其中超过了 80% 的新增病例感染的是德尔塔的变种毒株，而导致激增的原因是接种的疫苗人比例非常低。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美国仍有30个州尚未至少一半的居民全面接种疫苗。7月23号，美国接种疫苗平均人数是自1月底开始接种疫苗以来的最低水平。 民调显示，拜登支持率降至 50%， 为就任以来的新低。在美国当地时间7月23号公布的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总统拜登的支持率降至了 50%， 比6月的支持率下降了6个百分点，为就任以来的新低。 调查发现，只有 12% 的共和党人对总统的工作表示支持，而民主党和独立党派人士的支持率分别为 90% 和 48%。 报道指出，拜登支持率下降的原因可能是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担忧上升，新冠肺炎新增病例再次增加，以及疫苗接种率持续放缓。根据以往经验，总统就任后的第二季度支持率平均会比第一季度下降3个百分点。据此前调查的数据，拜登的支持率曾经在1月底、2月初以及4月时一度达到 57%。 人民日报编译美联社报道说，澳大利亚通过近期密集的游说活动，成功促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意暂缓将大堡礁珊瑚生态系统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单。 据报道，大堡礁每年吸引约500万人前来参观，创造了7万个就业机会。此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曾提出，要将大堡礁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单，原因是大堡礁受日益上升的海洋温度影响而被严重破坏。